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为您直播的 3D 画新闻，我是春雨。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又一位去世的中国的国家元老汪东兴先生。汪先生去世的新闻最早是由亚洲周刊的微博在21号，也就是上周五的早上8点钟爆出的，随后在中午12点钟左右，新华社正式发出了新华社北京8月21号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汪东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8月21号5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短短90字的讣告并没有明确他曾担任过什么样的职务，而汪东兴曾经在毛泽东主席身边长达30年，从1947年汪东兴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之后就深受器重，1995年呢，汪东兴更是被授予了少将军衔，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从1968年起，汪东兴接替了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继续兼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之后呢，在中共的第10届一中全会上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到1976年10月，汪东兴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身份，率领8341部队对四人帮实施了拘捕行动。这整个一段的时期呢，可以说有30年左右，汪东兴一直是在毛主席的身边，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之后呢，更是长达13年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可是汪东兴呢，其实并没有显赫的军功，也没有出奇的战绩，只是在公安和警保战线上非常努力的工作。就因为这一点，他在1955年呢被授予少将的军衔。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之外，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的岗位。可以说，汪东兴呢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而且毛主席对汪东兴的评价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心细。到底汪东兴是如何能够被毛主席重用长达30年之久？我们也是请到了身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老师来听一下他的观察。 他确实属于真正的大内总管，而且是这个毛的亲信了。毕竟他好像是从延安时期一路跟过来，然后是做了29年的这个在中央警卫局29年，那么其中3年是副局长，后来就一直是当局长，然后可能是65年又兼中办主任，一直到毛逝世。所以他应该是说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属于这种人啊，最听话的人。但是呢，他跟江青显然是有矛盾。就是这个呢，我们看一些回忆录可以看到，就是他对江青这个骄横跋扈呢，他是有不满，估计有一些事情也没按这个江青的意志去做，所以呢，俩人有点梁子。那么到底这个他后来这个，他一辈子听毛的话，为什么到最后这个毛逝世以后，哎，他突然这个跟叶剑英和华国锋结盟来这个收拾掉四人帮？他在这个事件里头他的作用还是很重要啊。就是这个当时你想要想能够调动这个8341这个部队，只有他有权呢。如果他不配合的话，那这个抓四人帮就相当困难。因为实际上 毛这么一个威权式的人物，那这个没有人在毛之后能够擅自调得动兵啊。这个你想，这个当时可能叶剑英虽然他是主持军委工作，后来他也靠边站了，所以呢，当然他可能找了当时比如像这个北京军区啊什么，他也做了一些部署，但是真正的核心部位，就中南海和这些个这个政治局的这些内卫，那都是汪东兴在掌管。所以如果汪东兴不配合的话呢，估计那他就得从卫戍区和军区来搬兵，那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汪东兴确实是拿下这个四人帮的一个关键人物，这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嗯， 那么至于说他为什么这么做，我想可能他也有他自己的小九九，因为他如果是他跟这个江青的关系处得不好的话，江青又是一个报复心比较重的人，他可能也担心这个在毛身后他自己被人家收拾了。所以他不是现在也流传一句话，他跟他的副手讲，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抓起来，他是深谙这个宫廷这种内斗啊权斗的这种残酷性。所以在这点上呢，我想可能一个是他出于自保，也出于对江青的不满，所以呢他选择毕竟这个华国锋是这个钦定的新军呢、啊 嗯、 那他当然还是要赌一下，就是毕竟作为正统啊，就是咱们讲这个传位的正统来讲，那这个正统肯定是华国锋，而不是什么王洪文、江青，不是这些人。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最后做了这么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应该说呢，无论对他个人来讲，还是对当时中国或者中共的前途来讲，哎，这都是相对比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嗯， 所以呢他一辈子你看他也没有什么可记载的是可圈可点的事儿，那么可圈可点的事儿其实他一辈子就是这件事儿，他做对了。 嗯，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其实汪东兴得到的毛主席的评价是说他心细但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呢，可以说汪东兴他是非常果断地粉碎了四人帮，在这其中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也为后期中国能够走上现在的这条道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1977年的8月呢，中共提前召开的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东兴被选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了继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之后的四位副主席，位列中央权力核心的第五位。但是呢，在1977年的二月，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说法，也就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而主要支持这一主张的中央领导人就有汪东兴。恰恰是这个主张可以说是当时被认为是阻碍邓小平务实派这一派的崛起，而当时呢也认为是汪东兴不支持邓小平。而在随后呢，我们也看到在汪东兴和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理论之后，马上就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而在这之后可以说务实派获胜，而华国锋和汪东兴也就相继退出了政治的舞台。那根据公开的资料，其实对汪东兴的评价和相关的历史资料非常非常的少，我们看到他出版的公开的汪东兴日记和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中也基本上没有他的个人的内容披露。而很多党史和文革史的研究学者认为，其实从史学意义上讲，汪东兴的这两本书并没有披露多少的增量信息，而汪东兴日记 也是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而发表的，内容分为了5个部分，除去了前言和后记，剩下的3个章节分别是随毛主席转战陕北、随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而汪东兴也写到说，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近30年，亲耳聆听毛主席的言谈和话语，亲眼目睹毛主席的衣食住行。毛主席是他最崇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他最熟悉的伟大导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汪东兴可以说是毛主席最坚定的支持者和跟随者，所以呢，对于当时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汪东兴是非常非常的认可和支持的。而相对于邓小平，汪东兴反而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态度，这也导致了之后汪东兴的失势。我们再来听张老师来说一下汪东兴和邓小平之间的事情。 跟邓小平有关的事情，现在大家都在讲说那个他反对邓小平复出，那么当时无非就是一个是当时有2个凡是的说法，那么这个华国锋也好，汪东兴也好，可能汪东兴更坚决一点，就是尤其在邓小平这个复出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凡是毛主席做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那就是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所以那他认为只要打出这个挡箭牌来就能够阻止这个邓小平复出。那么这一点上我觉得他肯定是跟邓小平是结了梁子，后来所以他很快被拿下，批判2个凡是，并且他也被拿下，就是最后辞去这些个要职。其实他是当这些个什么中央副主席，他当的时间是很短的，就是76年还77年、78年，反正就这么1年多的时间吧。所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要注意到一点啊，这个保护邓小平他也还是有功的，所以你看最后他也没有，他就是把他给靠边了，他并没有把他给彻底的给像其他的，他至少没有四人帮那样的待遇。这为什么呢？你看这个邓小平的女儿这个毛毛的回忆录啊，这个尤其是在邓小平被发配到江西之后，邓小平跟中南海或者说间接的跟毛的唯一的联系的这个桥梁人物就是汪东兴。所以那个时候啊，好像这个邓小平经常还跟汪东兴有写信呢，有沟通啊，反映自己的生活情况啊等等等等，而且好像每次反映还都是有回应，就是说邓小平他善于打桥牌啊，他知道这个桥不能断，所以呢他跟他后来的这个邓小平的这个复出啊，第二次复出其实跟这个他跟汪东兴之间的这种联系应该有相当的关系。那么当然也可能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了，就是毛对这个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还是区别对待，所以这个他认为邓小平这个人是可用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可能毛也受益，让这个汪东兴继续跟这个邓小平保持联系，把他作为一颗棋子留在那儿，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派上用场了。这个呢就是这个毛的这个用人之道，就是说这个我以前讲过叫使过不使功，毛肯定也是这个意思，就我整过你的人，你算是犯错误的人，应该比较好使。那没想到后来邓小平不好使，就是邓小平想要这个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毛就不能容忍了。那这个是后话，但是至少从汪东兴来讲他是忠实的执行毛的旨意，所以呢他也说这个那意思，你后来反对这个邓小平复出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话，说当时毛主席是想让邓小平当总理的，但是后来发现邓小平不行，你那两下子还不如华国锋呢，所以这个华主席英明，这个是当时这个汪东兴做的一个选择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就他认为他抱住了这个华国锋 他就可以这个后半辈子就无忧。就没想到这个党内这些老臣们的力量也是相当强大，最后连华国锋在一块儿都走人了。 嗯， 所以这个汪东兴，你看这一次这几位啊，这个老人家们今年确实去世了好多位老人家。 嗯， 那但是好像这个汪东兴同志这告别我就没看见有报道。当然这个也有些外媒说是汪东兴的灵堂也开了，究竟开在哪儿不知道，是这个是明报说这个是门庭冷落，好像这个他到了十几个人，都是原来中央警卫局的老人或者旧部，这些人到了，但是好像这个就不像其他什么魏建行啊、张晋夫啊那种就没有。那最后我不知道，现在好像还没有报道说他火化，那么到底他这个后事是怎么样？现在还不太清楚。那至少就是，看来这个汪东兴，可能他这个后事可能不如这个其他几位那么风光。这是当然，我们还要看一看，也许最后还有什么。但是我注意到，就是说这个习仲勋先生的夫人，这个齐心同志，哎，他率家属送了花圈。 嗯， 这点上也很值得注意，就是不管怎么说，这个齐心老人家这个礼貌还是特别周全的。你注意啊，这个赵子阳逝世的时候，这个齐心也是率子女送花圈，所以这点上来看，就是我觉得这个，这位老人家起码是他做事儿是比较厚道啊，比较念旧。 其实在19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上，汪东兴就受到了党内多名的老同志的点名批评，然后呢被免去了他兼任的多个职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8341部队的政委和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位。那在1980年的时候呢，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直到1985年他才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连任中顾委的委员，但是在中顾委的委员当中也是排名靠后，所以没有实际的职权。我们也看到汪东兴直到1978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位上卸任，他先后担任了十几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而汪东兴为何在卸任之后又备受冷落？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从1949年到现在的几十年的时间当中，一共有11位要员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但是这其中呢，除了曾经在1945年建国之前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随后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之外，汪东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从1965年的11月一直到1978年的12月，总共有13年的时间。那汪东兴是如何成为除杨尚昆之外担任时间最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我们接着来听张老师的分析。 三年能最长嘛？这头一个确实。这个整个这个文革都是他一直在担任这个中办主任，直到好像78年还是什么才被这免去这些职务。那么这个应该说这个可能跟这个毛泽东的用人的方式有关系。 嗯， 其实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啊， 他赶走了一大波他身边的人，就是原来了解他的人，像什么叶子龙啊就被弄走了，离开中南海。就毛泽东在这个中南海用人基本上时间都不是特别长，所以你看那个毛的那些个那些个什么侍卫啊，这个警卫的这些回忆录啊，他那个身边的人是经常在，就是隔几年他会换一波。 嗯， 他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毛的用人之道，他就不让人家掌握他的规律，特别是到了他要有重大行动的时候，他就把他身边的人都大部分人都换掉。所以你看叶子龙被换掉，这个然后这个杨尚昆被拿下，这个都是在文革爆发前夕这个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一直留着汪东兴，一直留到这个他去世。中间汪东兴也不是没有这个参与林彪的事儿啊，就是当时这个所谓庐山会议，什么林彪提出了要有国家应该设主席，这个在汪东兴当时也是坚决拥护的， 嗯， 后来又坚决又这个做检讨啊，然后毛也让他过关了，所以这点上来看，就是汪东兴长期担任中办主任，或者叫大内总管，跟毛对他个人的这个信任和使用有关。这种情况在确实跟过以往的那种宫廷故事很有一比，就是一旦被这个主上君上这个信任了，或者是他能够这个在里边能够保持这个宫廷的正常运行，靠他来运转，他就不会轻易被换。因为要熟悉一个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最高领袖的所有的习惯、生活习惯，把他伺候的舒舒服服的，所有的事儿都能办到位，这个不是一个，这是一门学问，就是你不是一般人能够伺候得了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毛可能不轻易换他的原因。那至于后来那个，就是等于是，从毛以后就没有这种一下子这个坐龙庭要坐这个小三十年啊这种事情就没有了，就变成这个，这个逐渐变成有太上皇，但是呢，这个真正坐位子就是两届，变成这么一个情况了。所以呢，这个就出现了就所谓叫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况。 嗯， 那你看后面的那些位，可能他们都做不了汪东兴这么长，也没有汪东兴这么大的权势。当然像令计划是例外，因为主子比较弱，所以呢他这个大权可以独揽。但是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往往这些个干这个活的都不太好干，而且那个结局呢也有好些是不好的，或者是中间是受过挫折的。你像杨尚昆就是也是做了多少年的这个中办主任，最后被毛泽东在文革前夕拿下，然后整个这个文革十年不得翻身，那这种情况也是有，但是后来人家又起来了啊。所以这个中办主任当时不是一个好干的活，而且呢这个随着最高领导人的换届，他们要么可能这个如果换届顺利，他个人仕途顺利，他就升迁，要不然就很难说。 在之前的张老师也提到说，汪东兴的悼念会和追悼仪式可以说是门庭冷落，去的人很少。其实 BBC 的一篇文章他就分析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几类人，他们是被分为敏感的群体。第一类是像邱会作这样，在毛主席时代他们就因为涉及林彪等案件而被打入冷宫。第二类呢是像江青这样的四人帮的团伙。第三类呢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为代表，在铲除四人帮当中及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代表的意见和路线并没有后来 中共的一种主流的意见。第四类呢，就是像赵紫阳这样的代表，他们可能在80年代担任过中国国家的领导人，但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成为敏感人物。第五类呢，就是像陈锡聪和陈良宇等属于贪腐落马成为政治上污点之类的敏感人物。但对于这几类不同原因而成为敏感人物的高干群体，中共可以说是采用了不同的告别仪式。我们看到其实在华国锋的告别仪式当中，有很多的中共中央的常委师傅巴老山为其送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汪东兴呢，他是第三类这种敏感群体当中的最后一个辞世的，而且有可能其实也应该享有相应的待遇，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常委参加葬礼。而且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新华社关于报道今年去世的很多老同志，他们的用词当中也是有区别。汪东兴除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标准配备之外，唯一一句汪东兴独享的话是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而像今年去世的万里和乔石等都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魏建行和张晋夫也分别标注了自己所工作的相应的领域。魏建行同样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张晋夫是我国科技和财经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张万年和邓丽群也标出了他们个人的贡献。张万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邓丽群是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汪东兴的评价其实和华国锋去世之后的讣告是相同的，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但是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华国锋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曾经有九个中共的常委到场，可是汪东兴到现在为止我们也都没有看到。那到底汪东兴为何在去世之后备受冷落，原因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张老师分析。 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其实呢，当然江青有点自贬，但是如果是汪东兴这么说，我觉得是比较恰当。就是说，哎，汪确实是一辈子忠于毛，哎，到最后，这个他还坚持两个凡是，这一点就看出来，他这个要说啊，他不光是你说他粉碎四人帮，他参与他是政治投机吗？也不完全是。因为毛当年反正对江青也有很多不满，所以我觉得就是汪东兴除了自保这个意识以外，我觉得他还是认为可能这个华国锋是毛指定的正宗的接班人，所以他这个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跟这个后党站在一边，可能也是这个原因。但是总之呢，但我们抛开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一点，我们先暂且不说，就是说作为这个忠于主子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汪东兴还是做到了。就是我个人啊，就仅仅对这一点我还是比较佩服的，就是人家始终一致，我就是大太监，我就忠于老主子，我就说老主子好。这一点上我觉得你还真的没法批评他。所以包括有些毛粉现在可能甚至于这个替江青翻案呢，替这个张春桥翻案呢，现在这种文章我们现在也这种声音也在出来。但是对汪东兴我看好像两边都好像对他在这个问题上都不评论。无论是这个左还是右啊，对汪东兴其实你看后来批评很少，就好像被遗忘了一样。当然有时候会提到，比如现在逝世了可能会提到他当时为什么下来这个问题，大家会异议。就是说，所以我看网上也有一种说法，说汪东兴是带着争议下台的，但是呢是不带争议的走了。大家对他没有什么争议，他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他就是毛的人，所以这个呢也算是从一而终吧。这点上我觉得就比起那些个政治投机分子来讲啊，朝秦暮楚的一会儿看风使舵的那些人来讲，汪东兴他还是有他自己 啊一定的坚持，这点上我觉得就是不管将来怎么评价这个人物啊，但是他这个人的这个风格，还是也是算是可圈可点吧。 嗯。 但你说的那个好像就为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为什么就是他反对邓小平复出。如果这点确实存在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他没法翻身的一个理由。 嗯， 那当然还有后来他只是一个中顾委委员，所以呢，而且他好像我记得后来曾经选中委的时候还是候补委员的时候，反正他是排在末位，就是实际上是也有一种这个对他的贬损的这种意味吧，至少虽然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但是一直把他搁在一个这个比较受冷落的位置，一直到他去世。 嗯， 然后现在也有各种说法，比如说他曾经他还收藏了一些文件，或者说他还有自己的回忆录之类的，但是现在这些都证实不了。 嗯， 所以我想可能未来啊，因为他是一个带走了很多秘密的人，你想他一辈子他跟毛泽东跟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但是他没有写毛泽东什么字儿，没有说关于毛泽东的事情他都没有说啊，这个我只看过他有一个他的日记，但是这个日记也是出版物啊，不是什么网络流传的这个，但是呢他这个都是经过显然是经过删节的，所以究竟我想汪东兴可能手里或者说他自己肯定掌握非常多的这个宫廷内幕或者宫廷的秘辛，但是呢他始终守口如瓶，为老主子守口如瓶，他就没有透露过。当然这个未来是不是史家还能够挖掘到一些个由汪东兴保留下来的新的资料，这个还要再看一看。 一位老人的去世往往会带走很多秘密，就像张老师说的，可能在汪东兴身上有太多的太多的秘密，但是他始终守口如瓶，并没有向大家透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不管汪东兴他如何的保护自己的秘密，有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他在70年代以后中国的两个历史节点上都扮演过不同的角色。第一个就是在粉碎四人帮的位置上，他可能是因为为了坚持毛主席的教诲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而出拳重拳的打碎了四人帮的阴谋，逮捕了四人帮。那另外一点就是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是要维护毛主席他的接班人华国锋而反对邓小平的复出，提出了两个凡是，差一点改变了中国整个的历史进程。当然历史已经没有办法再改变，只能留给我们后人去诉说，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很多创造了历史的老人们在今年六月份以后纷纷去世，包括99岁的前人大委员长万里，100岁的前中宣部长邓丽群，91岁的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101岁的前财政部长张庆夫和85岁的前中纪委书记魏建行。当然像万里、乔石、邓丽群等我们可能都做过专题的节目，但是像张庆夫和魏建行两位老人当时因为很多其他的热点事件出现，我们错过了对两位老人做一个专门的告别的节目。但是今天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也来听一下张老师回忆一下张庆夫和魏建行两个老人的故事。 欢迎回来，我是春雨。其实作为80后的我，可能对汪东兴、对张晋夫、对魏建行这些老人们的名字只会有一些浅显的印象，并不知道他们在那个年代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有怎样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甚至我们看到的很多历史的资料等等关于这些人的记述都很少。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在历史上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没有为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发光发热。我们也来听一下张老师他是如何回忆他眼中的张晋夫和魏建行的。 张晋夫、魏建行这几位啊，其实汪东兴的故事是最多的，张晋夫的故事是因为他的革命经历长，所以呢也有不少可说的。像我父亲跟张晋夫也有不少的这个来往，他们这个抗战时期曾经是同事，然后后来这个包括75年我父亲这个什么什么摘掉了右派帽子，就是由陈云找他谈话，当时其实一个主要的参与者就是张晋夫。后来到张晋夫，我在2004年还去看过他。张晋夫其实是一个学者型的这么一个这个政治人物，所以他的他自己留下的东西，我看他也出过书。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经常在一个叫《同舟共进》这个杂志，这个杂志现在还有，上头发一些文章，张晋夫也在这上头发文章。他跟我说呢，他说哎呀，他还关于我的文章他还都读过，所以呢那个我记得他有一篇文章，他叫做《采药杂说》，他就是讲唐人的一首诗，这个就是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子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他就是主张老同志要淡泊名利，然后呢就是不要事事都露头，最好是退下来以后就是到民间去采风去采药，如果说这个有什么对时局有用的东西是算是药的就贡献一点，但是平时就是不要多出头露面。这个是张晋夫他自己就退休以后的这种这个养生或者养老之道，他基本上是这个观念。但是呢他也主张，他说这个要说真话，他说自己也是一个，他有篇文章他说自己也是一个两头针，就是这个当时有这种说法了，就是说有好些老同志参加革命的时候很真诚，这个为了理想去奋斗，中间有一段这个当了官了，这个坐在这个官位上以后就失去自我，失去真实的自我，然后呢经常要说些套话假话，然后到老了再反省自己一生的时候，或者这个也会说一些真话。他说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到中间有一段他也对自己也有些反省，觉得自己当年也有头脑发热，也有跟着领袖说这种言不由衷的话的这种情况。这个但是他自己呢，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一辈子他活得很明白，他对自己的一生和对他这个所参与的这个事业，他不是抱着那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他还是很能够反省这段历史。所以这点我觉得他比其他的这个老同志就要可贵。至于魏建行呢，好像是这个魏建行好像是故事最少的一位常委，就是我们现在看不到，就是除了他的生平以外啊，我们看不到他那个他有哪些这个事迹。后来我还特地在网上搜了搜，一个是我发现他跟乔石的关系非常好，就是他跟乔石的工作一般都是前后脚，这个他们交职务上的交集特别多。比如乔石当这个叫中组部长的时候， 他的魏建行从全国总工会调来当副部长，然后后来乔石到政法委书记，魏建行就接任东组部长，然后后来这个乔石到常委，进行常委和中纪委书记的时候，魏建行做这个监察部长，他一直是陪着这个配合乔石的工作。后来乔石当这个常委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时候，他是接手中纪委。所以呢，我想可能这个魏建行的升迁，可能跟这层关系也有，就是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他们俩在工作上比较有共识，那么可能理念也比较接近。然后魏建行时代，我估计那个贪腐还到不了现在动不动就上亿的这种规模。那个时候应该说，也许魏建行的这个事迹啊，惊天动地的事迹没那么多，可能跟那个时候腐败程度没有今天这么普遍和这么严重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看他这个处置这些个就这方面的事情啊，就没有看到特别惊天动地的这个。当然比如像著名一点的就是陈克杰、陈希同、什么李济周，这几个人似乎是在这个魏建行的任内，这个去这个，他是当了中纪委的书记以后，开始就是有这些案子出来。还有什么像这个沈阳那个穆随新什么案子，还有什么远华案、厦门远华案，这些就是当年也都是有过报道。然后还有就是王岐山讲过说，他那时候特别喜欢吃一家餐厅的菜，然后就后来就当时可能有很多官员都去那家餐厅吃饭，后来呢是魏建行专门派了人在门口蹲守，然后这个餐厅就门庭冷落，最后不得不关门。这是王岐山自曝这么一个故事。反正自从魏建行以后啊，我自己的印象中间好像中纪委的工作就越来越不好做了。因为我有一两次啊，到中纪委所在地那附近有一个餐厅，豪华餐厅，去这个也是别人请吃饭，我去过。后来就发现这个由于那个地方这个档次高，又离中纪委这个地理位置近，其实就变成了很多人去公关中纪委的一个场所，那个是都是在魏建行以后。那有时候就是那个电梯就被临时占用了，就是你普通人不能用，那肯定是有重要人物要在那个餐厅用餐。所以我只是想象，我说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其实中纪委也曾经有过腐败的时候。只不过这些腐败的内容、那内情或者是被公关的这个内情，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看这个中纪委雷厉风行，拿下了很多这个大老虎，这个也是应该是可圈可点。当然中纪委本身也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这个衙门，所以这个也还要再看。 我们看到有很多老人们纷纷的离世，虽然他们的离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会有真正的影响，但是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在任的时候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真真实实、切切实实影响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但是这些老人们，他们的离世会对目前中国的政治进程产生任何的影响吗？我们再来听张老师是怎么评价老人们纷纷离世的。 现在就是一个老同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么一个时期，所以我想就是从现任的领导人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不希望这些老人们在 在城西这个自毛去世以来的这种垂帘听政的传统。所以在这点上，我想可能就是就是如果按现有的这个程序走下去，那可能老同志们的作用会日渐的缩小。这个老人们的来历是很多，而且老人们这个退休后的态度，就是对人生的态度也是不一样。 嗯， 就有的老人们可能他们台上的时候啊，他们这个部下的这个网罗太大，所以这个他们这个关系网和他们的腐败就是到了相当的规模，所以呢他们总有一些不安全感，就是怕自己下台以后会被人收拾。所以越是这样的老人呢，他可能这个干政的这个欲望就越强烈，就是他不安全感，他就必须要控制这个局面，控制政局。那么控制政局靠什么呢？就是靠这个他们的垂帘听政的方式来干预。所以那个你看，凡是比较淡泊名利的这些老人啊，他基本上他可能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就是说私德，或者是他在这个经济方面，他可能就相对比较干净。当然不排除他们的秘书子女可能弄点事儿啊，但总体上来讲，他们肯定不是那个在腐败榜上名列前茅的而又没被拿下来的那些人。 嗯， 所以现在你看那个凡是经常还要争取露个面，还要经常想要干预一下这个政局的老人，往往他们就是自己可能屎没擦干净，或者也擦不干净，所以一定要强力的维持自己对这个局面的控制，表明自己的存在，就生怕人家动了他的奶酪。我觉得其实还是利益决定了就是老人们是否干政啊，就是哪些老人会干政，哪些老人就不太希望干政，这个跟他们本人所处的位置和他们的利益有关。 历史总是有很多面，可能对老人们的评价从不同的面来看也是不一的，甚至在这一时是这样的评价，另外一时就是另外一种评价。当然我们不得不说，每个人都有功有过，不管是逝去的老人们还是在任的，包括现在还在成长的我们的个人，都其实有功也有过，只是我们如何能够诚恳的、客观的、公正的来面对自己的功过。也许今天我们的功过是不想被大家诉说的，但是早晚有一天你的功过可能真的会被客观公正的看待。也许今天我们隐藏了很多秘密，但是早晚有一天也许你的秘密就会被历史重新揭开在大家的眼前。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能够让我们的未来更加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和对节目的建议以及关于选题的建议等等，欢迎大家在微博上搜索3D 画新闻给我们留言。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春雨，再见。